两个人，这是来自梁静茹。她说很多时候在唱这些非常轻松欢快的歌曲的时候，会想起自己的另一半，这样就会投入一个很开心的氛围当中。所以刚刚这首《一路两个人》也用来形容一些两个人在一起去面对所有的好事或者是坏事的这种状态。但是在爱情当中呢，其实每个人都是傻子，每个人都愿意去为对方付出，做出很多疯狂的事情。而为你写诗，可能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哈。当你的情思沉淀在你的文字当中的时候，再把它写出来，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甜蜜的告白。而吴克群在《全能星战》的第三期去重新编排和演绎了这首他非常经典的作品《为你写诗》。 我只是想说，我爱你。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Thank you. 好，这是吴克群去演绎的《为你写诗》。刚刚有一段是停止哈，后来是说了一句：“那是因为我爱你。”在爱情当中，每个人对待爱情的方式都是不同的，也有着不同的做法。今天来听的很多歌曲都是来听一听在爱情当中的甜蜜味道，给八月一个甜蜜的开始吧。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动画电影《魔法奇缘》的一个插曲。这部动画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有着70英尺长头发的女孩被巫婆囚禁在高塔上的故事。相信大家如果看过格林童话都会非常熟悉，就是这个童话故事哈。那这一次呢，是迪士尼旧瓶装新酒去重新的改编。改编之后呢，长发公主还是一个从婴儿的时候就被人从父母城堡偷偷抱走的这样一个女孩。她从小在高塔里长大，拥有一头瀑布般的金色长发，而她一心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就偷偷跑了出来，和一个盗贼相遇之后发生了很多的故事，为了自由，为了爱情去努力奋斗。这就是来自长发公主，也就是我们说的魔法奇缘的这一首插曲 When Will My Life Begin。 And sweep till the floor's all clean. Polish and wax, do laundry and mop and shine up. Sweep again, and by then it's like 7:15. And so I'll read a book, or maybe two or three. I'll add a few new paintings to my gallery. I'll play guitar and knit and cook and basically just wonder when will my life begin.It's puzzles and darts and baking, paper mache, a bit of ballet and chess, pottery and ventriloquy candle making. Then I'll stretch, maybe sketch, take a climb, score dress, and I'll reread the books if I have time to spare. I'll paint the walls some more, I'm sure there's room somewhere. And then I'll brush and brush and brush and brush my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远征。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厌主题，编织着

这个评判要交给大家，也要交给时间啦。八月的第一天，来感受一下全新的气氛，感觉一下甜蜜的这种感觉。总是需要一些新鲜的元素去打开自己全新的工作状态嘛。那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过来听音乐，那下面这首歌来自 Bassinia， 他这次是翻唱了一首歌。那其实他之前是在美国之声去得到的，应该是一个八强的这样一个位置，声音也是非常好听，来听听他的这一首 Fire。 See, I can't feel my legs, 'cause I've been walking for hours. Oh, I made a mistake, and now it's turning me sour. 'Cause all my life I've this time I've let you in, now you started a fight.Oh, the life of life, it's made me weak in the knees from all these burning desires that knock me off of my feet. 'Cause all my life, all this time I've let you in, now you started to fight.As I look at your face, you pull attack and devour, trying to steal my place like a thief in the shadows. 'Cause all my life I've this time I've let you in, now you started to fight. 想起我不完美，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想着你的滋味，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想起白天的约会，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 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 失眠的理由相信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因为爱情，有的是因为想起了那个他，而有些人就像我一样，昨天是因为突然间感觉晚上太热被热醒了。所以说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第二天的心情，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调整一下心态了。全世界失眠刚刚这首歌是范玮琪去翻唱陈奕迅的一首歌曲，当时这首歌是收录在陈奕迅2001年去发行的反正是我这张专辑当中。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一位法国歌手，这首歌是有法语版的，而刚刚我们想到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听一个英语版本吧，会有些不一样的感觉。这一首歌来自 El Shakov， 这是他的一首 Candy Street Passing by in Candy Street, I dreamed I was your sweetie. A sugar doll is what I wish to be. So you'd see me, I'd turn you on. Oh, you'd be my boogeyman, my sugar lamb, my Christmas cake, my cube of ice on lemongrass. We wouldn't seeThe time would pass, but again the salty rain and all those gray, gray clouds in my brain. I guess I'm just the queen of pain. I'm just the queen of pain. So bye bye, sugar lamb. Bye bye, honey pie. Bye bye, boogeyman. Misty kingdoms, call me again. I am not your toy. So bye bye, funny boy. Bye bye, boogeyman. Misty kingdoms, call me again. And passing by an Irish coffee, I dreamed I was your favorite cocktail. Your margarita, your Bloody Mary, I cast a spell along your trail. Oh, you'd be my blue lagoon, my tequila sunrise, my cup of dreams under the moon, my champagne in paradise. Oh, sugar darling, queen of pain, I change so fast and all is vain. I guess I'm just the queen of pain. Oh, today I'm just the queen of pain. Ba ba ba ba ba do do, ba ba ba ba ba do ba, do do do, cha cha cha, do do do, cha cha cha, do do do, cha cha cha, do do do, cha cha cha.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是永远的记号，跟着我的呼吸，直到停止心跳。啊啊耶嘿，啊， 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和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在碰到第一次爱的人的时候，是在校园里还是在什么时间呢？还是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总是给人更多的想象。那今天就这样了，最后一首歌来自庾澄庆，情非得已。我们明天再见。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靠得太近。